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红楼梦》是一部旷世之作。自从他问世之后，不仅带给了我们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同时也把清朝初期的生活风貌一一展现在我们面前。不过《红楼梦》最终成为了一本没有完成的遗憾之作，虽然对于后四十回的作者还有些许的争议，但是这本书中的确出现了非常多的谜团，其中有四个谜团最为著名，分别是贾元春判词之谜、贾元春恨无常曲之谜、红楼梦书名之谜以及红楼梦二十首绝句之谜。欢迎各位今天准时走进迷幻时空，我是韩涛。在今天的历史之谜当中，我们一同来为您解读红楼梦当中的四大不解之谜。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在红学发展过程当中，有关《红楼梦》文本的四个不解之谜历来受到红学研究者和爱好者的广泛关注。这四个不解之谜就像咱们刚才所说，贾元春判词之谜、贾元春恨无常曲之谜、《红楼梦》书名之谜和《红楼梦》二十首绝句之谜。由于人们对这四个不解之谜一直是争论不休，难有定论，因此有人称之为红楼死结。其中关于贾元春判词之谜，由于破解贾元春的判词对研究贾元春的身份命运以及曹雪芹的创作背景和创作思路都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而红学界历来极为重视，争议也是最大的。我们先来看看《红楼梦》中关于贾元春的这个判词，在《太虚幻境薄命司》中的金陵十二钗政策当中，贾元春处于第二位。书中交代，在他那一页上画着一张弓，弓上挂着香橼，弓箭的弓当然是影射了皇宫的弓，而香橼的橼当然是为了让我们联想到元春的元。画的旁边是一首词，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关于贾元春的判词。词中写道：二十年来便是非，流花开处照宫闱，三春争及初春景，虎四相逢大梦归。这短短的四句话究竟在表达些什么？在每句判词的背后究竟又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二十年来辨是非，这是贾元春判词的第一句。从字面上咱们看起来没有什么难解释的，一个是一个年代，一个是做一件事情，年头呢就是二十年，做什么事情呢？就是辨是非。但是红学界觉得这句话很古怪，二十年是怎么算的？从什么时候算到什么时候呢？也许您会想， 大概是说贾元春进宫20年了吧，但是这并不符合常理。贾元春是在薛宝钗和林黛玉入贾府之后才参选的秀女，但是确实在贾家被抄家的时候死亡，这期间不可能有20年。那么这看似缥缈的20年，究竟是曹雪芹随意写下的一个虚数，还是暗暗涵盖了某些特质呢？咱们一同来回忆一下《红楼梦》里面20年这个字样。《红楼梦》里面经常出现一些年代的语言，比方说在书中第五回，警幻仙姑碰到宁荣二公，宁荣二公在嘱托他的话中就有一个年代的概念。他们说道：吾家自国朝定鼎以来，功名易世，富贵流传，虽历百年，乃运中数尽，不可挽回者。在这里宁荣二公就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百年，就是说他们这个家族的荣华富贵流传到故事发生的那一刻，也就是贾宝玉在宁国府在秦可卿的卧室里头午睡的时候，已经是100年了。这个数字和清朝确立他们的政权，又经历了顺治、康熙、雍正这些朝代的那个年数是大体相合，与生活当中的曹家从他们当年在关外被八旗兵俘虏，沦为正白旗的包衣，到当时那个年数也是大体相合的。这也就再次说明《红楼梦》是具有自叙性、自传性、家族史特点的小说。咱们印象更为深刻的应当是第七回的焦大醉骂。焦大醉骂当中有这样一句话：20年头里，焦大眼中能有谁？焦大所指的20年头里应该是什么时候呢？小说是一个虚拟的时间和空间，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在真实的生活当中。如果是一个焦大的生活原型在那个时候骂，他所说的那20年大体是什么时候呢？ 一朝入红楼，终生梦难醒。贾元春作为贾家贵族权力的保证，但是在他的判词中却隐藏着什么秘密？贾元春成为贵妃之后，究竟又在皇宫中过着怎么样的生活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 其实《红楼梦》文本的时代背景，虽然作者拖延无朝代年纪可考，实际上脂砚斋就指出大有考证。第一回至第16回应当大体上是在雍正时期，更具体点说是在雍正朝的晚期，也就是差不多雍正暴死之前的那段时间。雍正皇帝咱们知道当皇上当了13年，是在雍正13年的8月份突然暴毙而亡。在雍正朝最后说20年头里，那么减去雍正朝的年头所指的就是康熙朝了。20年头里的焦大太爷眼里有谁，这句话就证明小说里面的贾家在20多年前他们的状态比小说里头写到秦钟到他们那儿去做客，然后让焦大把他送回家的时候要强得多。那时候焦大作为一个老仆是非常风光非常神气的，是谁也惹不起的。第二回出现20年是在贾元春采选凤藻宫，而且得到皇帝的特许还可以回家省亲，于是贾府开始为省亲做准备了。这对贾氏宗族是一件天大的事儿，大家都很高兴。家里面的老仆人赵嬷嬷还有王熙凤这几个人就开始议论省亲的事情。而这个时候呢，王熙凤的话里面也有一些个年代数字，比方说王熙凤说了：可恨我小几岁年纪，若早生20-30年，如今这些老人家也不保我没见世面了。说起当年太祖皇帝访顺寻的故事比一部书还热闹。王熙凤在这儿用了一个很概括的时间概念，20-30年，从雍正朝的晚期往前推个20-30年，那么就恰恰是康熙皇帝南巡的那个时间段。 康熙是在康熙23年首次南巡，最后一次南巡是在康熙46年，然后他是在康熙61年的时候去世的。雍正只当了13年皇帝。你从雍正13年往前推20-30年，大体就是康熙后几次南巡的时间。所以曹雪芹写王熙凤这样讲，他也是有着真实生活为依托的。通过这些个20年数字的出现，咱们就能够得知，20年来辨是非的这个20不会是一个随便写下的数字，而是与刚才那些数字一样，也是可以相应的加以推算的一个数字。那么贾元春的这首判词究竟是何意呢？著名作家刘心武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说法，他认为判词当中所说的20年来明是非，指的是贾元春为了一件事情，他可以说是辛苦了20年。那么究竟是为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现在咱们所读到的判词，在多数的版本上都叫做20年来辨是非。实际上在古本的《红楼梦》里头不完全是这样的写法，起码在有2个古本里面，他写的是20年来辨是谁，很可能这样的古本里面的这个句子是更接近于曹雪芹的原笔原意的。可贾元春20年来一直在判断的人究竟是谁？这个人就是秦可卿。听到这儿，很多人都会觉得奇怪，贾元春和秦可卿之间究竟又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呢？为什么贾元春要花费这么长的时间来分辨秦可卿的身份呢？著名作家刘心武先生认为，在贾府当中生活着形形色色的夫人小姐，还有家仆丫鬟，但是身份最为特殊的就是秦可卿。在《红楼梦》小说当中，在第8回的末尾，是因为宝玉和秦钟要到家塾去读书，于是以这个为由头，顺便就提到了秦钟和他姐姐秦可卿的出身，说他父亲秦业现任营膳郎，年近70，夫人早亡，因当年无儿女，便向养生堂抱了一个儿子并一个女儿，谁知儿子又死了，只剩女儿，小名唤可儿，长大时呢，生的是形容袅娜，性格风流，因素与贾家有些瓜葛，故结了亲，许与贾蓉为妻。这个女儿就是秦可卿。按理说，这秦可卿只是一个小官宦的养女。如果按照封建社会最注重的血统作为标准的话，那么秦可卿连二房都不能匹配。但是《红楼梦》当中却安排说，秦可卿不仅仅在贾府受到很多的恩宠，就连吃穿住行甚至比其他的小姐还要讲究，所以这足以引起贾元春的怀疑。接下来咱们再来分辨判词当中的第2句，流花开处照宫闱。元春的青春，无论是从生理年龄上讲，还是她贵为皇妃的地位上来说，都处在最红火的时段。流花似火红啊，流花开处照宫闱，正是指她人生的这个阶段。古代人常将流花比喻成美人，绿鬓愁中剪，红颜提里面，她的人生之旅却从此由盛而衰了。如果把人生最美好的年华比作初春，那么暮春就已经接近开到荼花市了。三春怎及初春景中的三春又是何意呢？《红楼梦》多次使用了三春这个词，惜春判词当中的堪破三春景不长，秦可卿在托梦给王熙凤时所讲的三春去后诸芳尽等等。其实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三春一般指孟春、仲春和季春，季春也称暮春，也就是比喻了元春到了人老珠黄的地步，生活更加凄苦，荣华富贵的生活填补不了他精神世界的孤独和空虚。三春怎及初春景，他饱蘸着血泪发出了无奈的感叹，一道宫墙2个世界，与父母同居一城，犹如山高路远。关于贾元春判词的第4句，虎相逢大梦归， 后来的通行本写的都是虎兔相逢大梦归，这是《红楼梦》研究当中一个很热门的话题。刘心武认为曹雪芹的原笔原意应当是虎相逢大梦归，在虎兔相逢两兽恶斗当中，贾元春如何了结呢？大梦归，这个您应该能理解，就是意味着他死掉了，人生如梦，魂归离恨天，就是死掉了。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欢迎回到迷幻时空当中，我是主持人韩涛，我们继续为您探秘《红楼梦》。前面说到了红学四大不解之谜当中的第一谜，贾元春判词之谜。接下来咱们就来探秘一下贾元春的恨无常曲之谜。恨无常这首曲是这样的：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眼睁睁把万事全抛，荡悠悠把芳魂消耗，望家乡路远山高，故向爹娘梦里相寻告，而命已入黄泉天伦啊，需要退步抽身早。对于这支曲，我们应该如何解读？它究竟怎样预示了贾元春的死亡呢？在《红楼梦》这部小说当中，贾元春其实是一个过场人物，他的形象本身的性格内涵是一个层面，他这个形象在《红楼梦》整个叙事结构当中的作用又是一个层面。先说贾元春本身的性格内涵，曹雪芹刻画贾元春性格的笔墨其实并不多，他的性格虽不丰满，但性格组合的对立因素却很鲜明。他性格的一极是女性的感情和欲望，是人性当中的一面，另一极呢是礼教意识对人性制约和压抑的一面，既有封建社会集体无意识对女性的自我约束，又有着皇宫禁闭之下女性灵与肉双重自由的丧失。这种性格两极的统一，外在表现是元妃母仪天下的端庄，内在的却是他情感和欲望被禁锢的痛苦和无奈，因而他三次亮相都是在倾诉对亲情的渴望。 老祖母，请受四女儿一拜。 何以使得？ 快快请起。母亲啊，当日即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好容易今日回家，娘儿们一会不说说笑笑，反倒哭起来。 启禀娘娘，归坐吧。 你回来，我去了，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和你们再见面。 各位刚才听到的是选自电视剧《红楼梦》当中元妃省亲的一个情节，元春在瞬间表达的情感是他长期压抑之下的情感流露，省亲短暂的时间刻画出他悲伤志气，用垂泪和呜咽忍悲强笑哽咽哭泣泪如雨下满眼又滴下泪来等等这些不同的字样， 试想一个青春年少的女子在深宫禁闭，受到多少灵与肉的折磨和摧残。她由宫女进到了女尚书，再晋升为贵妃。这人生的三部曲是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地过着伴君如伴虎的生活。她度过漫长寂寞而孤苦的生活，打发日渐凄凉而悲哀的日子。当她理解了人生的意义的时候，已经是芳魂消耗了。但是贾元春这个形象在《红楼梦》整体叙事结构当中的作用确实又是非常重要，她既是贾府荣华富贵的保证，也是最后贾家败落的直接因素。小说情节含蓄地披露了贾府对皇室既依赖又恐惧的微妙心理。贾元春采选凤藻宫，皇上一召见贾政，贾府上下都很慌张。一日正是贾政的生辰，宁荣二府人丁都齐集庆贺，热闹非常。忽有门吏报道，有六宫都太监夏老爷特来降旨，吓得贾赦和贾政一干人等不知何事，忙指了戏文，撤去酒席，摆香案，起中门跪阶。早见都太监夏秉忠乘马而至，又有许多跟从的内监，来人宣贾政上朝必见。这种现象说明皇家内部争权夺利酿成的瞬息万变的政治风云，有时会把这些贵族官僚抬到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有时呢也会把他们推进统治集团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斗争漩涡，造成他们政治地位巨大的落差。正所谓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皆谤，埋下家亡人散各奔腾的祸根。元妃省亲今日之盛，必然走向明日之衰。元春归省的那天夜晚，大观园里张灯结彩，香烟缭绕，树上装饰着用绸绫纸卷做成的花，水上漂浮着用罗棒羽毛做成的灯，真是玻璃世界珠玉乾坤呢。贾元春是一个过场人物，除了在《红楼梦》的显结构当中担负着重要使命外，还在隐结构层面上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宫中传来他的旨意，顷刻就在贾府出现了不同凡响的回应，在《红楼梦》叙事结构当中开拓了一个新的叙事空间，推进了《红楼梦》故事的演进。这就犹如一颗关键的棋子，关乎大局。大观园是与贾府相对应的典型环境，是展示钟鸣鼎食文化的重要窗口，是金陵十二钗活跃的自由天地。如果说《红楼梦》有两个世界的话，那么大观园便是其中之一。宝黛爱情是《红楼梦》叙事的一条重要义脉，宝玉的婚事隐隐受到元妃的遥控。第28回端午节元妃赏物，读宝玉宝钗的一个样，透露出了微妙的信息。 别人跟我的都是一样吗？ 你同宝姑娘的一样，林姑娘和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都只有扇子和鼠珠，别的就什么都没有了。 这是怎么个缘故？我和宝姐姐是一样，和林妹妹倒不是一样呢，是不是传错了？ 不会的，都是一份一份写好签子的，怎么会呢？ 小红， 哎， 你到林妹妹屋里去一趟，你就说我让她的，想留下什么就留下什么。 哎， 我同林妹妹的不一样。 你怎么又犯傻了？哦，对了，老太太说明儿五更天叫你去谢恩呢。 您刚才听到的是选自电视剧《红楼梦》当中的一个片段。那么贾元春恨无常这支曲究竟该如何理解呢？这也得跟他的判词联系在一起。在入宫之后，贾元春应该是怀了孩子的，但是孩子却并没有能顺利的落生，所以流花开处照宫闱，那个石榴树开着花，石榴树开花就意味着要结石榴果啊，但是结出来没有呢？它不是石榴结出赵宫闱，它仅仅是流花